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一卷，第十四集。那两人似乎都没有听到他的声音，酷刑继续着。他扑上去，却抓不住那只残酷的手。他一次次与那只手交错而过，直到他知道自己无力阻止这一切。他开始流泪，为自己的无能和即将到来的一切。那刑罚终于结束，中年人看着儿子苍白的脸以及闭得紧紧的嘴。从头到尾，爱子没有流露出一丝要求饶的样子，只是定定地看着自己。他已经是个男子汉了，但这勇气用的不是地方。中年人愣了片刻，突然间泪流满面。少年杨良怔住了，他似乎被从来不苟言笑的父亲这突然间的软弱吓住了。隔了片刻，他扑了上去，试图抱住父亲的腿，却被父亲无情地踢开。他跌坐在地上，绝望地看着父亲。 爹， 别叫我爹，我杨廷一世英名便要坏在你手上了。 杨良怔怔看着父亲，背后的血流了下来，急成一滩，他也不觉得痛。 从今后，人人都会说杨家出了一个一色弑君的下作坯子。你， 他恶狠狠地指着杨良。杨良猛然一抖，惊骇地看着陌生的父亲。 勾引主子，不知廉耻，丢尽了我们杨家列祖列宗的脸。太子如今身处险境，万岁已经下了决心要废他。事至于此，我培养他的一番苦心全都白费呀。这种种一切全都拜杨良大人你所赐啊。以太子的资质和出身经历，原有望成为贤明仁德的明君，成就海晏河清的盛世，造福天下苍生，这是何等大的功德，如今功亏一篑呀。杨良大人，这千古罪人你可还要继续做下去。 杨良僵硬的背影印在皇帝眼中，他眼中早已满是泪水，不明白眼前这一景到底是亲眼所见，还是出自自己的幻想。然而这种无力感如此的真实和沉重。 杨良， 景色又变了。他身着黄袍，立在玄华门下，身后是重兵，冷冷看着牵着那宫女正在打量四周的杨良。杨良望了过来，看到了他，怔了怔，不由自主蹙着眉看了看身旁的女孩子，那目光应该是担忧。皇帝的心立刻被愤怒填满了，他忘记了片刻之前的悲伤和怜惜。他已经登位了，他不再是之前那个软弱可欺的太子，不再是那个可以随便为人左右的懦夫。杨良为什么还要逃？为什么要带着这个女人逃？ 杨良，你过来，我答应你不杀他。 他忍气吞声，朝他伸出手。杨良看着他，那是质疑的目光。他们太熟悉彼此，从小长到大的岁月不是虚度，他们如同彼此的另一半。两人僵持了片刻。 你现在是皇帝了，金口玉言。 如果你食言了，那我便不得善终。 杨良，你这是在跟我讨价还价？好，我不杀他。 对不起，我食言了，没办法带你出去了。但万岁答应了不杀你，你就不会有事的。 朕是答应过杨将军，答应不亲手杀你。韩公公，他是怎么死的？ 禀告万岁，此女乃是无意中偷喝了毒酒，咎由自取而已。 门扇缓缓掩上，那女子抬起头，光亮中的脸已经因为痛楚而扭曲，但还是看得出眉目间难得的英气，俨然与陈泽明有几分相似。 杨良，你这个笨蛋，你为什么起那么多的事？你看，真的应验了，真的应验了，应验了。 陈泽明合上书信，默默坐了片刻，信上最后的话语还犹在眼前。 此后两人渐渐疏离，宫中多人均言那女子与兄长面容颇为相似，小妹入宫后见万岁对兄长态度冷淡古怪，诸多行为不合常理，本来很是奇怪，一闻此言心方解惑。此番出征，他或对你存有借刀杀人之意，千万小心。 莹莹，你不知道，我宁可死在战场上，哪怕是死在暗箭之下，也好过如此一生。 这一次出征全然不似之前杨良临行前那般张扬。在某个夜晚，陈泽明领着自己亲选的万余精兵和粮草马匹悄然出行，没有送行的人群，更没有欢呼鲜花，他们如鬼魅般离开了。匈奴在杨良兵败后已经撤走了大部分兵力，但在朴吕国边境要道上设立了要塞连云堡，这堡垒南面依山，北临深川，驻扎重兵万余人，这是匈奴为保护朴吕国特设的屏障，易守难攻。然而在攻克连云堡之前，最先需要克服的是漫长的征途。陈泽明带领士兵日夜兼程的急行军，本来三个月的路程只花了40天，他要争取的是时间，所有人都料不到他能如此迅速地到达，包括皇帝，包括百官，更包括对手匈奴人。而在他们到达的当天，战争立即开始了。陈泽明甚至没有扎营，他告诉兵士进堡就能休息，每一个兵士都为这个想法感到振奋。这一个多月，他们都只能在马背上打瞌睡，他们太渴望在安定的地方休息一夜了。 陈泽明这么自信满满不是盲目的，在来的路上他已经仔细分析过之前军队或者说杨良留下的各种资料。杨良是个做事特别有条理的人，他留下的卷轴详尽的让人吃惊。经过权衡，他使用了和杨良完全相反的战术。杨良注重的是稳扎稳打，而他的战法只注重一个字，快，让人意想不到的快。连云堡中的匈奴人果然被他的锐气惊住了，他们没料到这么短的时间便在城下再度见到敌人的身影。虽然已经得到了对方出兵的情报，但他们还没准备好应对之策，更没料到敌人居然连营也不扎便发动了攻势。这种铺天盖地的勇猛难免让他们惊慌失措了。激烈的攻防战后，陈泽明踏在了连云堡的城墙之上，他的队伍斩五千人，活捉千人，获得战马千余匹，衣资弃甲数以万计，却只花了两个时辰便结束了一切。他脚旁插着纷乱的箭支，箭下是一具又一具被钉死的尸体。他不远万里拖来的数具车弩在这次战斗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，每一次发弩后所中城垒必然纷纷毁塌，而他的士兵爬上城墙后每一个都是以一当十的猛士。陈泽明为他们自豪，这是自己选的兵。风迎面吹来，将他肩上的披风托起，呼呼直舞。他看着远山后渐渐落下的红日，漫天的彩霞，一派寂静，偶尔还能听到远处传来的杀戮之声，遥远的像是幻觉。他突然觉得这是一种从未体会过的感觉，他被那种感觉给充满了。这世上有什么事情他做不到呢？那个在京中唯唯诺诺逆来顺受的，真的是自己吗？ 陈将军，监军大人。 他顺声回头，一个文官模样的人在身后朝他抱拳。这监军姓吴名过，乃是皇帝御笔钦点分给自己的，性子有些懦弱，到达连云堡时陈泽明下令攻城，他便阻挡了半晌，说是此举太险。 攻下连云堡可是大功啊，还是大人当机立断，恭喜大人，这次回京定然前途似锦。 战还没完，怎么就想到封赏了？ 大人还要打哪里？ 陈泽明朝那一片高原看过去，那一片银装素裹后便是朴吕国的国都，而那山脉挺拔险峻，终年覆雪，想过山只能沿冰川而上，而一路上冰丘起伏，雪塔林立，随时可能踏入裂缝，一不留神便会落入万丈深渊。 不行不行，那太危险了。 不险如何取胜？ 我们已经取下连云堡，应该立刻求最近的府郡发兵。将军死守此地等候增援，待两下会合，那朴吕国王自然会闻风丧胆，举手投降，何必出此险招啊？ 一来增援来此也要十数日，粮草不够；二来等来的更可能是匈奴人，到时候他们两下会合，前后夹击，我们便死无葬身之地了。大人不必如此心急，明日留下三千兵丁于此，大人在此守城便是。 好好，可这么一来你带去的兵力更少，更加难以取胜。万一万岁追查下来，这我可怎么说呀？将军还是不去的好，攻克连云堡已经是奇功一件，何必再自找麻烦？ 监军大人只管专心守好此堡即可，万岁那里陈某才是领军之人，定然不会怪罪大人。 吴过哑然看着陈泽明走向那砖石台阶的挺拔背影，面上浮现出了些许羞愧之色。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